之中淹没，在深浪中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轻轻卷起，泪水一滴，晕开结局。只为你读懂我心意，淡淡的思绪，一缕墨迹，透过了诗情画意。直到言语，只为你落到我心底。山青青，水绿绿，遥遥千万里，花影处香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